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燕无师在他侧脸上亲了一口，趁对方还没来得及发作之前，见好就收，离他足有三尺之遥。沈乔想要起身，却因牵动内伤，捂着胸口咳嗽半天，疼痛才慢慢缓过来。 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如此？阿乔，你真是太可爱了，连骂人都不会。什么叫还如此？ 我来教你，这叫保暖思隐喻。 美人因为生气和剧烈咳嗽而面色通红，眼睛晕出湿润，在火光下光滑流转，玉落不落，在燕无师看来十足是励志天成，秀色可餐。可惜现在只能看不能吃。在发现燕无师故意逗自己生气，从中取得乐趣之后，沈乔就慢慢平静下来。 你若是再气我，我伤势好得慢，这一路上若有人追杀，我未必能保得住你。 那也无妨，我自有妙计。 什么妙计？ 上回你不是将我扮作女装吗？这个法子甚妙。这次不如我们俩一起扮作女装，乘着马车假作去汉中投亲，定能瞒天过海。 沈乔这一听就知道他肯定还在记上次的仇。虽然上回对方病还没好，做女装打扮的是谢玲，但同样一具身体，燕无师不可能没有察觉。沈乔眨了眨眼，顾左右而言他： 你身体如何了？ 你是想问我谢玲如何了吧？ 嗯。 沈乔忽然想起自己刚刚的梦境，前半段是师尊，约莫是因为胸口受了伤，才会梦见师尊将石头放在自己身上的梦，既诡异又好笑。可说到底，这未必不是他内心深处太过想念师尊的缘故。从前在玄都山上练功固然辛苦，可师尊的庇护就如参天大树，遮蔽了外界一切人心险恶。在自己历经重重险阻之后，一及当年便越发思念旧日时光。那时候师尊还在，师兄弟们亲如手足，彼此有爱，除了武功进境之外，再不必担心旁的事情，当真是无忧无虑，半点烦恼也没有。至于梦境里的后半段，无非是之后人生的种种映射，各色人物纷纷登场，最终留下令他清醒之后还能回忆起来的，唯独一个谢玲。 阿乔，你是希望谢玲还在呢，还是谢玲不在？ 谢玲本就是由燕无师走火入魔才会分裂出来的性情，若他一日还在，那自然证明燕无师还未彻底痊愈。见沈乔似乎不知如何回答，燕无师轻轻一笑： 若是前者，那可真要让你失望。我虽还未将魔心破绽完全修复，但因走火入魔而起的性情大变已被压制，从今往后这世间再无谢灵。 沈乔微微一怔，再无言语，只是眼中慢慢浮现出伤感的情绪。他拥着盖在身上的外长，呆呆坐着，仿佛孤弱无依，可怜可爱。然而燕无师很清楚，在这样近似柔弱的外表下，却是无论凄风苦雨也绝不摧眉折腰的硬骨头。换作从前，他必然会心生恶意，企图将这人的外壳层层剥开，看隐藏在最里面的嫩肉是否经历摧折依旧如初。但现在他心中却涌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样。 谢玲即便被扼杀，却还是在他心中留下不甘的印记了吗？哼！可就算那样又有什么用？你喜欢的沈乔，迟 迟早会忘记你的存在，你也永远不可能再接近的。 我累了，想再睡一会儿。 他恹恹地躺下，外长单薄，因为生病而有些怕冷的身体微微蜷起来，背对燕无师，看不清表情。燕无师走过去，对方也没有反应。他伸手摸过去，虽然被沈乔拍开，指尖却还是触碰到微微湿润。 你在哭？这有什么值得哭的？谢灵不过是一抹残魂，连人都谈不上。 他与你而言是一抹残魂，于我而言，却是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人。 就因为他在地底转身回来找你的那个举动？ 沈乔却不理会他。在燕无师看来，自己先前所有性情里，唯独谢灵最为软弱可欺，也最不像他。谁知道沈乔竟然最喜欢这个性情。想及此，他面露不快，微微一沈。 你这样软弱，还说将来要成为我的对手，与我一战。若以这样的心境，只怕永远都不可能登顶武道。 燕宗主认为武道之巅是什么？是我师尊齐凤阁，还是崔有望，又或者陶弘景？ 他们武功再高，只怕还称不上巅峰。 不错，武道永无止境，又何来登顶之说？贫道虽然不才，也知道性情软弱与武功进境并无关联。燕宗主有燕宗主的道，我也有我的道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为故友而道，为故友伤心，又与燕宗主何干？还请你自重才是。 不过认识数日，寥寥几面，连谢灵为何叫谢灵都不知，倒成故友了。好了，你我二人在此地相依为命，不过闲聊罢了，你何必如此动气？ 沈乔对他的回答是直接将外氅扯上盖过头顶，表示拒绝沟通交流。一夜无话。隔日沈乔起得很早，他醒来的时候，燕无师已经从洞内溪流处洗漱回来，见他朝自己望来，便笑吟吟道： 阿乔，你将山河同悲剑借我。 昨日你那鸟毛未剃干净，后来我吃了还有些腹痛。 哦，那是因为我发现鸟毛要用手拔才行，这次定不会拿去剃鸟毛了。 你想猎什么？还是我去吧。 你为我受了伤，还是我去吧，总归不拿来剃鸟毛就是了。 沈乔不相信短短一夜之间，燕宗主立马就拥有了一颗感恩的心，但对方现在武功大打折扣，有这把剑在，若真遇上危险，总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。想了想，便还是将剑递过去。燕无师带着剑离去，临走前甚至贴心地用树叶卷起盛了水过来给他洗漱。初春气候，凉水沾上脸颊，神志登时为之一清。玉葱蓉果然功效非凡，虽然胸骨还没有彻底痊愈，但一觉醒来已经好了许多，连呼吸时的痛楚都减缓了许多。沈乔盘膝运功疗伤，过了半天功夫，燕无师才回来。 你下山了？ 没有，只是出去查看了一下情况，若无意外，我们今晚便下山吧。 嗯。好大的鱼啊。 春季多雨，鱼儿自然鲜美。 这鱼鳞和内脏你是怎么去的？ 自然是用剑啊。 山河同悲剑不是给你用来刮鱼鳞的。 阿乔，你真是不讲道理啊。你说不能用来剃鸟毛，我答应了你，可你又没有说不能用来刮鱼鳞。再说这鱼最后不也有一半要进入你的腹中？哦，难道因为剑上沾了鱼腥味，你对敌的时候就用不出剑心境界了吗？ 他一脸你在无理取闹，还好我宽容大度包容你的表情， 气得沈乔差点没捡起旁边的石头砸过去。提起布铺，放眼整个铜鼓县，要数何记最为出名。旁人这样觉得，何记的东家方娘也是这样觉得的。她年纪不大，还未到30，却已经守寡10年有余。想当年，刚刚嫁入夫家还不到2载，丈夫就疾病去世，彼时方娘还怀着一父子，公婆于心有愧，便出钱让她开了这间布铺。后来公婆陆续去世，家业由小叔子继承，可惜小叔子能力不足，没几年就把家业给败光了，反倒是方娘的布铺越做越大，不仅在铜鼓县，连凤州的都府梁泉县都有何记的分号。但方娘眷恋故土，虽然在梁泉县有房产，她依旧常住铜鼓。今日起了个早，方娘就到其中一间铺子巡视，掌柜的听闻东家来了，忙迎出来见礼。这时候门外又来了一个人。 抱歉啊，这位客官，我们东家来查账，暂时先不。 不做生意了？ 开门迎客，哪有不做生意的道理？忙你的去吧。手下人失礼了，且给郎君赔个罪。敢问郎君要买什么布料啊？我们这儿也有成衣，样式也多，若是挑了布料再做，最快啊得2日才行。 他做了10数年的商贾，自忖见识不同于寻常闺阁妇人，谁知看见眼前之人，方觉自己从前是在坐井观天。对方容貌气度之出众，别说本县父母官，怕是连州府长官也不及12。商人开门做生意，断没有拒人于门外的道理，更何况这样的出色人物，谁家女子见了不小鹿乱撞，芳心萌动。方娘当下连笑容都真切了几分。半个月前，两人离开那个山洞下山，一路往南，直到昨日方才刚刚抵达距离汉中不远的凤州铜鼓县，在此落脚。沈乔是个好静的性子，让他一有空就在客栈练功，也不嫌枯燥，燕无师则独自出来。若为安全起见，在到长安之前自然是深居简出，什么人也别见最为妥当，但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，便是吃饭借宿也得进客栈。若为了可能发生的潜在危险就畏畏缩缩，那就不是燕无师了。他本想买2身衣裳替换，但听见方娘这么说，却改变了主意。 这么说你们这里也有女子成衣了？ 有，自然是有的。哎，如此俊美的郎君看着桀骜不驯，断不是什么温驯的女子能驾驭的人物，竟还会为哪家女子亲自买衣裳？不知郎君是给心上人买，还是给家中姐妹买，还是说要买给亲长的呢？ 有何不同？ 一看郎君就是从来没给女眷买过衣裳的，这里头啊自然大有学问。给长辈买的衣裳颜色且不可过于鲜亮，还是稳重些好，绣纹呐、也少了许多时下的新意。若是送给妹妹，那便可以选择一些浅粉呐、新柳一类的颜色，裙衫花纹都可以用彩蝶蔷薇等等。要是给长辈选些绣纹，就过于轻佻了。 那若是送给心上人呢？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